广记者李欣报道。 双减政策一部分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部分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教育部表示，新学期要对义务教育学校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作业总量调控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 学校课后服务既要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教育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的直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教育部也明确指出，要有效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除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的功能。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为了确保双减工作落实到位，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品介绍，双减督导已经列为今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自今年九月起，每两周将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进行通报。 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业时间达标学校的比例，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等八个方面的内容。经过多次通报，仍然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呢在媒体曝光，并依规呢启动问责程序。 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通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第六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在游泳、乒乓球、射击、举重等项目上收获8金6银1铜，总计以54金35银30铜共119枚奖牌，继续排名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八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赵帅击败乌克兰选手迪杜克，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在男子10米气步枪站姿 R1 到 SH1 级比赛中，中国队董超夺得金牌，打破残奥会纪录，实现个人三连冠，这也是中国射击队东京残奥会首金。五人制盲人足球开始了小组赛第二场争夺，中国队1-0小胜法国队，迎来了本届残奥会的首场胜利。中国残奥盲人足球队教练徐宇飞表示， 应该是我们计划内的一个比赛，这可以拿下的，只不过是过程还是有点艰难。 今天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东道主日本队，中国残奥盲人足球队队员朱瑞明表示，将全力以赴， 就是放下包袱吧。对于日本队，我们以往来讲都还可以，拼就行了。 在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仰泳 S5 级决赛中，郑涛、阮敬松、王立超三人出战，最终三人包揽全部奖牌。郑涛以31秒42打破世界纪录获得金牌。在男子50米蝶泳 S6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王金刚、贾红光包揽冠亚军。在女子50米蝶泳 S6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蒋玉燕收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 S5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卢东以37秒18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8月31号，东京残奥会进入第七个比赛日的争夺，将产生58枚金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了最新火星全景影像以及祝融号火星车行进轨迹图。昨天是祝融号驶上火星表面满100天，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 由中国海警渠山舰和海门舰组成的舰船编队昨天圆满完成2021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回上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号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30号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已经抵达坎大哈省，他将在美国撤军结束后召开重要会议，讨论政府组建相关问题。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30号遭遇至少5枚火箭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此外，喀布尔机场爆炸发生后，美军多次在阿富汗展开空袭行动。美军29号的打击行动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0人死亡，死者亲属表示，死者都是平民，并非伊斯兰国成员。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书面回复总台 CGTN 的提问，对美军空袭阿富汗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他指出，美军此类在其他国家随意发动袭击的行为是非法的。穆贾希德说，如果有任何潜在威胁，美方应该向塔利班进行通报，而不是擅自发动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联合国安理会30号以1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的撤出有直接关系，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俄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局长卡布洛夫30号表示，参与阿富汗行动的北约国家应当首先对阿富汗经济和社会重建负起责任，这关乎他们的良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1630万3376例，死亡病例达到449万845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01万9075例，死亡638577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26631例，新增死亡病例1066例。 据印度媒体30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约70人死于不明原因发热，包括40名儿童。其中，菲罗扎巴德地区医疗团队对不明原因的发热患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30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看到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发生变化，现任美国拜登政府仍在继续推行其前任对伊核问题的失败政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刘梦雅、李浩，主播钟成、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愁，最后的红烧，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农历7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综合演练活动举行。 北京市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文旅服务专题第一次合并亮相服贸会，超过1100家企业和机构参与。 北京公交、出租、驾培、旅游客运行业带头承诺礼让斑马线，司机不礼让行人将记录信用档案。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开园。 11月起，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将被扣车罚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综合演练昨天在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组委会主任委员胡春华出席活动，并主持召开组委会第二次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最后阶段筹备工作，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方案，确保服贸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市委书记、组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蔡奇出席有关活动和会议。胡春华现场观摩了入场、巡馆、峰会等演练活动，听取了组委会联络办公室和会展、外事、宣传、安保、疫情防控工作组关于筹备工作的汇报。他指出，在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各项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要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扎实做好安保工作，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要结合建党100周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持续提升服贸会在全球的热度和知名度。各成员单位要齐心协力，加强协调配合，为办好本届服贸会做出积极贡献。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去年8月31号到9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北京市开展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并于今年2月2号向北京市正式反馈督查报告。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立即组织召开督查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成立了由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任组长、相关市领导任副组长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北京市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经深入研究、征求意见、会议审议，制定上报了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明确，今年年底前，督查整改任务和督查组移交的信访件办理工作要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到2025年底，力争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劣五类水体、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7.5%、森林覆盖率达到 45%，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再上新台阶。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9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1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2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和筹备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10月到12月的国际测试赛是冬奥会赛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运行指挥体系，全力以赴做好测试赛疫情防控，严格入境人员和办赛人员闭环管理， 统筹做好航空保障，同步做好交通场站、住宿酒店等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各属地要一体推进测试赛防疫和城市防疫，科技防疫要跟上，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一管一策细化各场馆疫情防控方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加强应急演练，遇有情况快速反应，及时处置。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测试赛筹备，加紧推进场馆工程收尾工作。各赛区组委会与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保持密切沟通，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各相关区抓紧选派人员，充实场馆团队，关键岗位人员要提前到岗。竞赛组织、转播、技术等团队按时进入场馆。各属地要精准对接场馆运行需求，统筹做好安全保卫、交通组织、环境整治、景观布置以及水电气热等外围保障工作。测试赛后要进行复盘，全面总结评估，及时整改问题，并完善有关方案。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与吉林省合作交流座谈会昨晚召开，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与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景俊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共商京吉两地合作发展。景俊海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北京对吉林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规模，共同打造京吉合作升级版。蔡奇对吉林省领导一行来京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北京冬奥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的关键时期，希望两地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京吉全方位交流合作，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打造区域合作典范，加强冬奥赛事组织合作，加强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合作，共同做好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加强京吉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推动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农产品、文化旅游等领域实现共赢发展。会上，陈吉宁、韩俊分别介绍了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昨天下午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市文旅局、市广电局、市文物局、市公园管理中心等政府部门，以及腾讯、北京国际设计周公司等重点文化企业介绍了参展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1年福茂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将围绕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主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展出。其中线下展览位于首钢园的123号馆，面积为2.24万平方米，是本届福茂会八个专题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斌说， 首批16家北京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将集中亮相，观众可以在现场呢亲身感受和参与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陶瓷香囊等多项传统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介绍，2020年市公园管理中心第一次把公园文创冰激凌带到福茂会，并且大获成功。今年各公园都不断上新，福茂会上将有更多惊喜。 我们上展会的产品呢是13个品类，200余种文创的精品，特别还有一批新的产品我们还没有上市，首先在福茂会面向公众。 本届福茂会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合计超过1100家，其中线下参展企业和机构近600家，是福茂会八个专题展中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最多的专题。腾讯公司副总裁刘勇介绍， 观众今年可以看到 AI 加电竞的最新的科研的成果，我们把它叫为王者觉悟。作为王者荣耀游戏对 AI 领域的全新探索，王者觉悟强化了学习算法。 同时，众多依据热门 IP 开发的文创精品也将在本届福茂会首次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东说， 一个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文创产品，

截至目前，参与改革试点的项目15个，总建设规模172万平米。 两区建设一年来，经开区新增储备项目超过1000个，近20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过4200亿元。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副局长朱珊珊介绍说，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 以签约项目中以阿斯利康 SMC 为代表的外资项目近30余个，项目总投资90亿美元以上，形成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导、重大外资项目为牵引、中小配套企业集聚的外资产业格局。 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孔磊表示， 到2023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20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速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500余家，四大中高产业实现总产值6000亿元。到“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3800亿元以上，跻身全市的第一梯队。高精尖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打造6个千亿级的高精尖产业集群。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召开的首都金融媒体联盟工作会上了解到，上半年首都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698亿1000万元，同比增长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近1/5。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金融业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上半年全市金融业实现约1/5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0%的全市税收收入，规模居各行业第一位。市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 我们加强顶层设计，目前正在高标准编制金融业“十四五”规划，推动出台绿色金融、科创金融、支持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措施。 据了解，在金融机构落地方面，今年吸引33家机构在京落户，本市持续开展北京畅融工程，发挥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平台作用，到8月26号累计举办163场线上线下对接活动，对接企业5978家次。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说，今年将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 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这块呢，做这么几个工程。第一叫阳光工程，专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叫畅融工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三一个呢，企业上市了或者需要上市，我们叫钻石工程，我们积极的推动企业发展。同时我们积极的推进啊服务金融机构的服务包制度。 据了解，北京作为全国唯一同时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贸区的城市，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新高地。首都金融领域推出102条政策措施，到目前落地率达到78.4%，多个全国唯一、首创、引领性项目落地，其中包括全国唯一一家承载跨境金融信息传输职能的重大金融基础设施在京落地，在全国首批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率先落地全国第一个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为持续推广文明礼让斑马线风尚，促进市民群众文明交通习惯养成，北京市交通委昨天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全面启动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公交、出租、网约、旅游客运、驾培等行业将动员全体从业人员签订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承诺书，对违反承诺的，根据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企业和从业人员不良信息记入信用档案。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继本月11号本市217个路口可以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后，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涉及全市多条交通干线。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经增加到464个。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20号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游客可以尽情享受这座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畅游主题公园内7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和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 正式开园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不需要购票就可以前往。届时，入园客流量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与调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